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为什么今天又选了一首这么激昂的音乐呢？因为今天是一个特别重大的日子啊！各位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正在为您直播的982活力榜。大家下午好，我是论论，然后 这边 需要有一个镜头。 月月， 哎，那个月月今天是坐在了我们另外的一个，哎，对，镜头切过去了啊，坐在了另外的一个地方。因为呢，今天在我们的直播当中，我们请到了一位非常重要的嘉宾。首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前凤凰卫视知名的主持人，非常优秀的主持人王锦瑶，王老师，欢迎锦瑶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Hello，大家好， 欢迎。 对，这个为什么要锦瑶今天来做客呢？其实啊，我们都知道这个，昨天呢，确实说是今天啊，是一件这个非常有意义的大事发生20周年的日子，就是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的纪念日。那今天我们的这个榜单当中呢，就要跟大家来介绍的是那些可能我们看不到的香港。就是说香港这个地方其实回归祖20年，相信很多很多的朋友都已经去过很多次了，体验香港的各种这个繁华呀，包括香港的一些特色。但是还有很多香港的可能一些这个在背街小巷当中隐藏的一些非常好玩的地方，非常有意思的故事，还是需要我们慢慢去挖掘的。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到锦瑶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那些看不到的香港。首先我想请问一下月月啊，那个你之前说没有去过香港。 对，我还没有去过，但一直想去。当然想去。 你没去过的话，但是香港肯定是也经常会出现在你的这个视野当中，在你印象当中，你觉得香港可能会是一个什么地方？香港给你的印象是什么呢？ 我最初对它的就是一个观察，就是当时在报考学校的时候，就是好久以前，然后当时对学校包括那个港大呀，还有很多港中文啊，就各种各样的学校特别了解。然后后来呢，就是又对那边玩的，比如说迪士尼呀什么这些地方又特别的向往。然后我有朋友在那边去读书，就觉得那边是一个就是很繁华，然后节奏很快的这样的一个城市，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就整个大概的一个印象就是这样。 那 锦瑶感觉是这样吗？ 对，就是我刚想问他，就是如果提到香港，你先脑海里会出现什么样子的景点？ 景点吗？ 或者想 去迪士尼？ 对，你看迪士尼，你呢？ 我没去过迪士尼，我确实没去过，但是 绝对有迪士尼 ，但是对，但是会想到，然后就比如说像维多利亚港湾呀， 对 啊，然后包括这个中环的大楼啊，包括铜锣湾的商场啊，可能你要说。我第一印象的话，对香港可能反映出的是这些地方。 还有什么？还有那个像那个海洋公园。 海洋公园，对， 也都是大家特别熟知的一些景点。我不知道你们两个，你之前去过香港吧？ 我去过很多次了。 你去过很多？那你还记得第一次去香港的感觉吗？ 我第一次去香港应该是在我大学刚毕业那年。然后呢，是跟一个朋友，我们两个去的，相当于毕业旅行，就是高中的毕业旅行，然后去的香港。那时候是2006年的时候啊，2006年， 10年前， 对，十年， 11年前， 暴露年龄。 对，那个时候就是感觉香港还是特别不一样的，因为那之前我印象当中我也没有出过国，香港可能是当时应该如果严格意义上是算出境。 是在出境啊。当时去到香港，因为我从小就是在北京生活，没有离开过这儿。我们知道香港是这个南方的城市啊，整个的气候啊，包括香港给人那种感觉，跟北京跟北方地区 已经特别不一样 。就当时第一次感觉特别的新鲜，真是非常新鲜。就是刚刚下飞机之后那种气候啊，看到那种风景，因为我们可能知道热带有一些就是那种大叶的树，应该是是叫什么树啊？那种大叶的树，反正在北方地区是见不到的，包括这个街道啊。当然我就不知道这个街道为什么那么窄，因为在北京待久了，可能觉得香港 寸土寸金的。 对，香港这街太窄了。当时的印象就是，反正感觉是非常的新鲜，跟以前见过的所有城市都不一样。 他刚刚说这个香港街道窄，我们俩刚从在底下的时候过马路过来，然后在等红灯的时候，我就跟论论说：“我说你看这个北京的马路，一望过去，尤其是这个长安街上面的，一望过去你就觉得望不到边的那种。每次过马路你都提心吊胆的，就是绝对不能闯红灯。一闯红灯就是觉得会发生生命危险的那种。但是在香港就完全不一样，因为它的街道特别窄。然后可能你三步并作两步，你就迈过去了。每条都是特别特别窄的那种街道。那你第一次去香港，你觉得那个整体的感觉是什么？ 我怎么觉得今天你像一个主持人那样？ 没有，我这个问题想问你啊。 第一次感觉怎么样是吧？ 就是你是好的还是不好的？你觉得？ 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 你看，这就跟我接下来要说的事情有关，就是，为什么我第一次去香港的时候哈，也是很年轻，那时候18岁嘛，跟同学一起去玩，然后包括我的家人，像什么妈妈呀，什么三姑六婆呀，去完香港的第一回来感觉就说，哎，挺没意思的，就是买东西，购购物。就是这样嘛，没什么太大意思。 可能是还没有见到，就挖掘到香港的精髓吧。 没错，我后来就在想，我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我第一次也是这样的感觉，就觉得哎，就是购个物嘛，也没什么意思。因为你在，比如说像尖沙咀、海港城那里边买的东西，你购物的东西其实。你在北京买的那些牌子，你在香港还是那些牌子，你并没有会去想买更多的其他的品牌子的衣服。然后我这跟我之后在香港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对香港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觉得就是你要去旅游的话，就一定要去一些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种小众的景点，不然你体会不到这个城市的文化呀、精髓啊，到哪儿都是排队，真的挺没意思的。 对。 有的时候好像还是要去一些比较小的，比如说深入到他们的生活里面，去他们住的地方啊，然后小街小巷，然后吃点他们的小吃，是不是会更好的去感受到香港的这样的一个魅力？ 对，我们接下来所说的，今天也是请锦瑶为我们列出了这个五个他心目当中非常值得一去的香港比较小众，可能大家不太经常会去到的景点啊。通过这些景点，我们从中可能会看到一个和我们印象当中不太一样的香港。同样也是提醒您呢，我们今天的直播也是会在我们的易直播平台上来进行这个直播以及大家的互动，大家可以在易直播的平台上来搜索活力982的房间，就可以来看到我们的直播，包括在微博当中搜索活力982的账号，也可以通过这个微博的链接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啊。乐活派雨涵就说，这个下午好美少女叫什么名字啊？我边上这位美少女啊，这个新面孔是我们今天的请来的嘉宾啊，是这个前凤凰卫视知名的优秀的主持人王锦瑶，也是有过应该是一年多吧，一年多两年在香港生活的经历啊。今天请到我们的直播当中，为我们来介绍这个香港小众的这个景点啊，看不到的香港的另一面。那今天我们为大家来第一个分享的就是这个陆羽茶室，在网上呢，我们也是找到了一小段关于这个陆羽茶室的小短片，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这个陆羽茶室它是长得什么样子的。 用古色古香、品味精致嚟形容呢间有80几年历史嘅陆羽茶室就最贴切啦。大半个世纪以嚟，陆羽吸引唔少名流商贾聚集，佢哋嚟嘅原因都不外乎呢度水滚茶靓、点心精致，而且呢度仲保留咗唔少以前茶室嘅传统。好似每日10点半前都有点心阿姐叫卖点心，呢啲传统喺香港已经买少见少啦。 陆羽索卡多就出晒名噶啦，好似著名食家维宁咁，佢话自己五几年做飞仔嘅年代就跟佢伯爷开始帮衬，自此风雨不改，日日都嚟打趸，因为全香港实在揾唔到一间好似佢咁精致嘅茶室。 呢、这个感觉咧，就好似对一个老朋友一样，你讲唔出点解你咁中意佢嘅，但系呢种感觉咧就好实在存在啊！几十年来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啦，我时时咧就自嘲咧就系习惯嘅奴隶，第一个个好快乐、好满足嘅奴隶。白牡丹几十年来都系中意饮白茶，中意嗰种清香真纯嘅味道。点心咧，除咗大包之外咧，最啱口味嘅点心牛肉球啦、排骨啦。肉月点心咧，用料系新鲜嘅，而且咧就系精选啲靓嘅材料，风味一直维持不变。 陆羽的点心沿用星期尾点的制度，这个传统源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广州茶楼，厨师每星期都会推陈出新，想些新款点心来吸引茶客。而陆羽的做法也都跟足传统，好像用晒干的饭粉搓成粉果皮，人手剁牛肉做成牛肉烧卖等等，加上一直坚持用新鲜食材，绝对不用雪藏冻肉，味道自然好吃得多啦。 我哋本身製作都是屬於一個傳統製作啦，即係一路以來幾十年，由我入行到依家咧都冇乜變過嘅，每一樣嘅餡料啊都係新鮮嘅。我哋好多咧全部都係手製，好似出酥餃個酥皮啦、牛肉啦，仲有好多啦，好似依家依個布甸都係一樣，即係比較繁複好多啲嘢咋，所以我哋每一樣嘢都係全部都自己做。 咁讲究骨子嘅茶室，时至今日就净系得翻陆羽，所以呢度日日都有好多海外游客慕名嚟帮衬。其实身为香港人嘅你，都好应该嚟呢度叹翻杯陈年靓普洱，品尝一下佢哋嘅精致点心，仲可以趁机欣赏名家张大千、邓芬嘅大师级画作，感受一下昔日文人雅士品味生活嘅态度。 哎，我们刚看到这段小短片呢，就是来自于介绍这个陆羽茶室啊。可能这个听广播的很多的朋友啊，这个因为说的是粤语啊，不太明白。那个紧要的粤语应该没什么问题吧？可不能给我们简单的复述一下，这讲了什么？用几句话？ 讲的就是这个我们陆羽茶室这个做点心非常的好。 你也听不太懂是吧？你也听不太懂是吧？ 我只能帮你脑补一下。我刚才想说你这个视频找的特别好，就是里边的那个特色都给拍出来了。因为我就在想，就是说推荐香港的小众景点从哪入手，我觉得对吧，衣食住行大家最重要的就是吃啊，女孩更喜欢，那就推荐一个吃东西吃早茶的地方。那为什么这个陆羽茶室这么有名呢？因为陆羽你们知道是谁吧？ 茶圣。 没错呀，有文化的论论哥这个时候哎。 茶圣。 哪个朝代的呢？ 应该是唐朝。 没错，哎呀，真的是有文化，没考到你。对，他那个时候因为是写了一本那个茶经嘛，然后就是那书圣是谁呢？ 王羲之。 哎呀， 还在插题考呢，继续我们来聊茶。 对，然后他做的茶是非常好嘛，然后香港就有这个喝早茶的习惯，所以这个就叫陆羽茶室。然后里面刚刚我们看视频，它有一个比较有趣的地方是在于哪儿，就是说里边的这些 waiter 都是差不多六七十岁或者五六十岁的这种老年人。 哦，老爷爷老奶奶们。 对对对、 啊、 没有老奶奶，就是只有老爷爷。 啊、哦、老爷爷。 对对对，因为他们是一辈子在这个茶室里面做服务生的，然后所以非常的专业，然后你问他们什么菜他们都会给出自己又合理然后又专业又觉得好吃又便宜的这种佳肴。然后这个陆羽茶室我为什么推荐，是因为它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是在于它在之前发生过一起枪击案。 哦，就在这个地方是吗？ 没错，是、哦、因为这个陆羽茶室我去过两三次吧，然后每一次都能看到一些名人啊、 哦、 对明星啊，或者说有一些大老板他们会喜欢去那儿吃个早茶，然后这个故事就是发生在这个其中有一个港商身上、有一天呢他去 像每天一样去那儿吃早茶，然后这个有一个专业的这个职业杀手， 嗯， 他在早几天之前呢，就是已经去过这个路易茶室，然后把这个手枪呢放在了这个洗手间的这个马桶上面， 嗯， 马桶上面那个水就是盛水的那个地方， 嗯， 然后藏好那天早上他去了之后去那个洗手间，然后把枪拿出来就放到了自己兜的位置， 嗯， 然后看到了这个港商，然后就这个姿势就这样 就的一眼出来了， 就这样对着他连开了两枪， 吓我一大跳吧， 就 是可以了 连开了两枪， 嗯， 然后就逃走了，最后呢， 嗯， 还是在这个深圳被抓到了，结果这件事情轰动全港啊， 嗯， 然后因此这个路易茶室变得更加有名， 啊， 所以后来我每次去路易茶室的时候都带有一种比较紧张的心情， 啊，那最后破案了吗？这个案子破案了 抓到了，在，啊，逃到深圳就被抓到了， 啊，逃到深圳就被抓到了，哦，好，这么一个故事啊，确实啊，就这个像刚刚锦瑶说的，这个陆羽茶室它不只是这个可能是这个比较像这个五六十年代的那种老香港的那种感觉能找到， 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嗯，而且在这当中呢也有各种各样的故事，而且刚刚锦瑶说了，如果想看到一些明星的话可以去那儿，因为我知道香港人对于吃早茶的这个传统啊，这可能是北方人不太有的， 嗯， 他们一吃早茶可以吃一天是吗？ 对， 吃到下午。 对，他们吃早茶可以吃到很舒服的一件事儿，就一边喝茶，嗯，一边吃个各种点心。 嗯，就包括我们这个 像广州那边。 对对对。 嗯， 广州也是这样。 对，这个香港啊，包括这个广州，关于这个早茶的文化啊，如果你想领略的话，可以去这个陆羽茶室啊， 嗯。 这个是在港岛吗？这个位置在哪儿？在港岛。 在中环。对， 在中环啊， 嗯， 那还是比较市中心的位置。 对对对，很繁华那里 啊， 嗯， 在中环啊，可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在这个地图上搜一下陆羽茶室， 嗯， 然后这个顺着这个导航的轨迹啊过去。这个里边的地儿很多吗？有。还是地儿不多， 有两层 楼高， 对对对，两层，然后里面大概能容个几十桌吧，我觉得没有问题， 几十桌， 哦， 那面积还是挺大的， 对 对 对， 你看这就跟咱们北方那种小茶楼不一样，可能咱们这边的一说喝茶可能都是一小间、 嗯， 可能一个铺子里边也就那么四五桌的样子， 嗯， 他们这是茶楼啊， 嗯， 啊，一楼全是这个吃早茶的地方， 嗯， 啊，有兴趣可以大家去体验一下。好，这就是今天我们为这个大家分享的第一个不太能够看到的香港的小众的景点是陆羽茶室啊，后面的两个这个锦瑶要跟我们分享的这个点呢，其实都是还是比较有香港的特色的，因为刚刚这个两位也说了，可能我们想到提到香港最开始的一个印象就是很繁华，高楼大厦，包括这个维港的夜景，主要也是楼啊，因为楼很多，灯很亮，这种夜景非常的漂亮， 嗯， 但是其实我们不要忘了香港它是一个海岛， 嗯， 那么海岛呢它势必有一些这个海岛关于海的种种的点儿也是非常好玩的， 嗯， 那后边我们两个讲的这个点儿景点啊其实都是跟海有关的，对，第一个呢叫做咸田湾啊，还是请锦瑶先来跟我们大概的讲一下这个咸田湾是一个什么样感觉的地方。 我真的是完全不像在香港你知道吗，就感觉自己出国了，什么普吉岛 啊东南亚那种感觉啊， 加勒比海都那种感觉都出来了，这个有视频吗？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有我们同样是找了一小段视频啊，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咸田湾它的风光是怎么样的。 You're going to build a building. See you in a second. very very venomous. Venomous. How are they here? I don't think they can fly. Yes. Careful because it can get some of them. Well. 哎，刚刚我们看到的是来自于这个咸田湾的一段风光啊，但其实可能这段视频并不能够特别的好的反映出这个咸田湾的这个风景是怎么样的，还是请锦瑶既然实地去过，给我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地方是什么样的。 嗯，我记得我之前也跟你聊过，就是说你为什么就是那么多次的去香港嘛，然后你跟我说这是一个比较折中的地方，就是有可能你去比如说泰国呀，又觉得坐飞机时间太长，然后呢香港其实才离北京就是两三个小时嘛。 对。 那我觉得就这个地方是我两三年前去的，然后一下船，我们是从西贡坐快艇，然后到那儿，然后坐了40分钟的那个快艇，然后在海上你就看那个海，因为香港的云很低，就很像那个水银呐、洒在那个大海上，就非常美。然后到了之后，我就是瞠目结舌，我说这完全不像是香港的海岛啊，因为香港别的海岛我也去过，其实啊，其他的海岛看起来，你去过比如说大溪地呀、或者马尔代夫啊，再看香港的其他一些海岛，你就会觉得这就是一个 也就那么回事。 对对，也就那么回事。然后但是这个湾很不一样，就是让我觉得是到了国外的那种海岛。就是自然风光真的是没得说，就你一下子就感觉是好像出国度假的那种。所以我建议大家也可以是比如说去香港玩的时候抽一两天去这个海湾去玩一玩自然风光，然后玩完了之后呢还可以在西贡吃一些海鲜。然后再回家，我觉得这个行程就非常的好了。 这个西贡的海鲜也是比较有名的，但是这个西贡可能离这个市里还是比较远的，对吧？应该是我如果印象没错的话，如果要从这个港岛，因为我们知道香港其实它是分为两个岛的，一个是九龙，一个是这个香港岛。港岛呢就是比较市中心的地方，包括中环呀，包括这个铜锣湾呀，这个湾仔呀，都是在港岛。但是隔港岛往北啊，就是隔着维多利亚港往那边看就是九龙的大片地方，然后这个西贡应该是在九龙的应该是最东头吧，我印象没错的话。 对，我觉得就是你刚刚说到西贡吃海鲜嘛，其实西贡吃海鲜的游客啊真的是很多。如果要吃海鲜的话，其实我不太建议大家就是说一定要去西贡吃，可以选择就是我之前有没有跟你说过那个布袋澳 讲过、 对，布袋澳吃那个海鲜也是特别好。为什么？因为游人少 、 价格也会便宜、而且也特别的新鲜、而且可以看到无敌的海景。 无敌海景啊，这个布袋澳和咸田湾都会看到。这个咸田湾它是属于这个香港本岛的一个海湾吗？还是也属于那个，因为我知道香港的离岛很多，也是属于这种离岛呢？ 是属于海湾，它应该属于西贡的一个海湾。 一个海湾。 就刚我们在视频里面看到了那个那片沙滩，就是那个湾。 可以坐船去。另外呢，其实因为我在这个查资料的时候看，这个咸田湾还可以从香港，因为我们知道香港这个和这个深圳接壤的地方，这个山也是很多的。包括这个我有一些朋友还去香港专门参加这个越野的比赛，就是因为香港的山非常的好，所以非常的漂亮，而且又适合这个适合这种越野的这种项目。他们有的跑越野也会经过这个地方，应该是从山里边直接翻山过去也可以到这个咸田湾是吧？ 有可能，这个我不太清楚。 我在这个查资料的时候反正看如果想去的话有这个两条路啊，一种呢是刚刚紧要讲的这个可以从西贡坐船出发，坐快艇啊去这个咸田湾，再有就是其实可以从山里边走，但是山里边走的话这个路程可能相对会辛苦一些啊，如果体能不太好的朋友可能需要注意了啊。这是今天我为大家介绍的这个第二个这个香港比较小众可能大家不太经常去的这个景点，叫做咸田湾。那第三个呢马上要跟大家介绍，其实跟这个咸田湾很像，也是这个香港的一种可以说是海岛独有的风光吧，是这个长洲岛。就是说这 个景点可能相对来讲会比较的大众一些，因为你听说过这个长洲岛。 对，我听说 过 刚想说呢，就这个还跟前两个比的话，然后可能还更广为人知一些。 前两个都不知道是吧？ 对，前两个因为没有去过，对，然后可能只是听说过，这边的话可能会看到过之前很多，不管是就是在什么场合会有一些人提到，对，所以还是有一点印象。 哎，那说到长洲岛，你想到的是什么？ 长洲岛的话，其实之前有听过，还没有真正去过嘛。 就是 也不敢 听得很耳熟， 对， 有这么一个海岛。 对， 其实我想说的这个长洲岛呢，我为什么把它列进来，是因为它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民俗的节日。是在这个长洲岛上的，跟我刚刚说那个咸田湾的那个自然风光又是完全不一样。这是关于文化民俗的。 哎，那是什么呢？给我们讲一讲。 有没有视频可以先给大家看一下？ 有一段，我们同样是找了一段。这个关于这个长洲岛的这个视频啊，我们先来给大家来简单的放一下，看看这个长洲它的风光是怎么样的。 好，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982专车。哎，先生，您看这长安街的夜景多美啊！ 是啊， 先生，您这是去出差还是去旅行啊？ 去了很多地方，准确的说是路过了很多地方。 您给讲讲呗。 比如我们正在路过的建外大街14号。 哎，这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啊！您和这儿有关系？我听您这声音这么耳熟。哦，您是？ 我不是谁。我只是从你的新世界路过，打开 FM 98.2，来看看我是谁。 FM 98.2，全频视觉系统已经启动，年轻，不同凡响。 收听收看我们的982活力榜哈，那么看到我们网友们也是在非常积极的给我们互动，比如说乐活派的雨涵说：“乐乐今天好帅啊！” 他都是为我， 你要回应一下吗？ 打扮的 啊，为了旁边的美少女哈。然后说到了美少女是95后吗？ 1895后， 就是95后。 土来做节目的。 对对对，然后说到很高大上的感觉哈，今天给我们介绍的也是我们。香港也是非常美丽的一个城市，有它的一些特色，所以说我们继续来介绍，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互动起来。 就是在这个一直播当中啊，来搜索这个活力九八二的平台，包括在微博当中来搜索活力九八二，都可以来找到我们，看到我们直播间的情况。今天呢，跟大家聊的是那些我们可能看不到的香港啊。我们今天也是请到了我们前凤凰卫视优秀的女主持人王锦瑶王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因为她在香港呢也是生活过很久啊，对香港的了解还是比较多的，所以今天也是有请她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来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可能外乡人眼中看不太到的一些香港，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景点啊。刚刚在这个我们的半点时段之前呢，给大家放了一段这个长洲岛的这个视频啊。可能这个听广播的朋友，这个只能听见这个悠扬的音乐声。但是长洲岛从刚刚这个视频当中，包括我们刚放视频时，我们三个还在聊啊，这个地方其实它跟香港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对，跟香港 就世外桃源那种， 对，跟香港中环。九龙那儿的感觉又不一样。 对，没错啊，因为可能我们都知道，因为香港的其实离岛很多啊，包括这个南丫岛可能是最有名的，大家可能都知道南丫岛。那么南丫岛它第一呢，相比这个长洲它是比较大，第二它的商业开发还是比较充分的。但是这个长洲岛它就是非常非常原住民，属于原住民的这种港岛的这种感觉哈。我们从视频当中也是可以看出来。 乐乐，你有没有去过那个长洲岛啊？ 我去过啊。 什么感觉？ 就是小。 很小，因为它就是一小长条， 对，就是一小长条。 长洲岛，这个视频里边刚刚就是展现了这个岛上边的这个原住民的生活嘛。其实我想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在4、5月份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民族节，这个民俗节日，叫做包山节。因为在前年的时候，我刚好又在香港跑这个新闻，那个时候我就恰好分到了这个任务，然后结果那天的时候呢，天气非常的晒，然后很早就去，到了之后我觉得，哎呦，好像自己又突然到了一个穿越，穿越回了好几十年前，因为完全没有商业气息那里，然后都是原住人过着非常古朴的生活，然后他们的那些民俗文化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有去采访那个飘色，你知道什么是飘色吗？ 飘色是什么 啊？完全不 知道。这个就是流行于这个广东的一个节日，飘嘛，就是他们会把一些很有标志性的人物，比如说什么孙悟空啊，这些人物，然后就是挂在一个架子上面，然后 推着他走，但是远处呢看就是好像这些人物都飘在空中、 啊、 然后这个飘就是不落地嘛，就飘在空中、 啊、 然后色呢就是那些色彩斑斓的那些东西装饰物、 啊、 所以这叫飘色、 嗯、 那当时看到也是特别震惊，因为我为什么会很震惊，其实因为不是以前没有见过类似的民俗的这种活动，而是因为你刚才也说了长洲岛特别小、 嗯、 然后人又特别多，你就感觉你目所能及的地方全都是这种色彩缤纷的这种东西、 嗯、 然后他们还有另外的一个因为叫包山节嘛，是另外一个著名的活动叫这个抢包山、 哦、 这个抢包山 这是干嘛的， 他们是有三座包山就真的是用那个馒头蒸的啊， 包子是 包山， 对，馒头 包子是馒头山 在一座。 我突然想起来之前在麦兜里面好像有一个就是包山就抢包山或者垒包山，这可能就跟那个有关。 对对对，他们也是流行在广东的这样一个民俗的活动在庙前垒起了三座包山，一共这个包山是13米、 嗯、 然后每个包山上面呢有16000个包子 馒头 没有馅儿啊 厉害了 然后呢这个抢的人这个越多呀，每个人抢的越多就是说福气越多、 嗯、 但是在78年的时候这个抢包山活动被停止了、 哦、 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太多人抢，结果这个山塌了， 哦、 塌了之后还造成了24人的这个伤 受伤， 对对、 哦、 受伤，然后结果就给取消了。取消了之后呢，又在05年的时候给恢复了、 嗯， 就是这个香港人集体就是抗议说我们要恢复、嗯、 啊， 结果这个政府就给让步了。 嗯， 所以从这儿你也能看出来这个香港人的性格， 嗯， 就是你先给我们暂停了，但是我最后我们还是要坚持我们的这个民族文化的这些东西， 嗯、 就是香港人有股这个倔劲儿也是能。体现出来，然后这个我去采访的那天呢也特别逗，白天还是烈日炎炎，到了晚上的时候就开始下大雨，在抢包山之前就开始下大雨，结果呢我就在前面连着线，然后就闻到后面一股馊味儿，然后就是这个馒头都发霉了、 哦、 然后结果那天就被迫停止，结果我也很遗憾、 啊、 没看到他们这个网上铺的这个画面， 是因为太晒了吗？都发霉了 不是下雨啊， 下雨啊太潮了、啊、 对对对、 嗯、 也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大家如果要去旅游的话4-5月份没准你能赶上这么一个节日， 赶上抢包山跟大家一块去抢包抢馒头吃这确实是挺有意思， 要就咸菜吗、 这个、 我们的网友说 啊，对，落快有人要就咸菜 晚餐有解决 对， 他们这个抢完之后，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可能一些这个民俗活动可能是在我们这个活动当中大家都会去做这么一件事儿，但是他们抢完了这些馒头之后真会自己吃吗？ 他会分发给其他的民众， 分发给其他人 分享， 就是我厉害，我抢到了20个，我可能分给20个人吃，哎，来你们吃个馒头，吃个馒头，我刚抢来的。 就他不是说福气吗？就是这个馒头是代表福气，其实就是跟大家去分享这份开心快乐的那种感觉， 好彩头嘛， 就可能是比较有成就感，就是在抢到好多好多之后， 几个大汗，就是因为78年那次就是受伤了那次，你想想三座包山，300个大汉往上爬，那个场面。 是不是很大很大？就到底有多 大？很 大， 我觉得大概 你想13米高， 16000个， 13米高应该是相当于一栋4层楼高了。 我也特别好奇他们到底怎么做出来的那么大？ 对对对， 是用棚子做支起来的。 哦，棚子支起来完了，等搭好之后再把棚子撤掉。 对对， 有机会一定要去感受一下。 村里面的妇女都在每天都在蒸馒头，为了今天节日盛世，不容易。 对，乐派员说那适合我啊，这个抢。馒头这个运动适合你，能比较能吃是吧？啊，这个刚刚锦瑶给我们介绍的确实有意思，因为这个说这个长洲岛其实也不算一个特别小众的这个景点，但是刚刚跟我们分享的这个民俗活动，这个抢包山这个活动确实还是很有意思的。如果您正好是赶到他们这个哎民俗的这个活动日去到那儿的话，可以 绝对有意义。 对对对，可以专门去这个长洲岛，哪怕自己不抢，哪怕去看一下，我觉得都是挺有意思。因为这种活动啊，据我所有限的了解，在其他地方可能还真没有过这种抢这种13米高的馒头山往上爬去抢。 我现在就特别好奇，而且已经种草了，就是哪怕去做一个吃瓜群众，然后就去看， 对对对， 就特别爽。 对，去看一看啊，这个 常州岛呢，就是今天锦瑶为我们分享的这个第三个景点啊。因为时间有限，马上呢我们要来到今天我们这个为大家推荐的第四个景点，是叫做这个油麻地百老汇电影中心。其实这个景点呢是我自己特别推荐的啊，特别推荐大家去的。因为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百老汇是一个全球性的连锁的一个非常大的院线啊，在北京也有，包括这个东直门那家 MOMA 就是这个百老汇旗下的院线。那么这个香港百老汇的这家电影中心呢，是香港的所有院线当中这个历史也是非常久的，应该是已经存在了应该有30年了，如果印象没有错的话。而这个地方它有别于其他院线的一个特点呢，就是说它除了这个院线的商业片会它在它这个院线当中播放以外，它还会经常会举办一些其他的特别的放映，比如说一些老片子，比如说一些经典影片、艺术片在那，它每天都会安排这个放映。可能现在我们有很多这个喜欢电影的朋友啊，除了这个就是商业院线片之外，在其他的渠道看这种片子，可能会只能会去选择上网去找资源，或者像一些这个视频网站去看啊。可能在大荧幕上观影的机会不多，但如果去到这儿的话，您正好去到香港旅游，如果您恰巧特别喜欢看电影的话，我觉得这个地方是一定要去体验一下的。而且香港，我们知道香港的这个电影工业其实也是非常的发达的，尤其是在这个90年代啊，有很多很多经典的影片，包括在国际上获过大奖的片子。那么香港的这个各种的电影节往往在这个油麻地的百老汇电影中心也是一个举办地，就是去那儿也会看到很多很多，哎，没准三天两头就会举办一个活动，会看到很多的这个知名的导演和演员呀来这儿分享他们的创作，这种线下的活动也是比较多的。然后其实除了院线之外，它更像是一个有点那种文化综合体的感觉。因为在院线的旁边啊，其实就是在院线同一栋楼里，它还有一个叫库布里克书店，是这个我们知道美国的一个大导演库布里克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在那儿呢会买到很多很多这个 DVD， 包括蓝光的碟片，包括一些更高知识的各种各样的全球经典的电影的这个碟片都会在那儿能买到。而且 很值得去啊。 对，而且还有卖黑胶的一个小角落，就这两个卖黑胶的和卖这个 DVD， 据说啊，在这个全亚洲范围之内，那儿基本都是算最全的了。如果是因为我们知道有朋友可能现在虽然上网看各种的片子啊，这个下包括在电视里面播放也很方便，但可能有的朋友对这种收藏 DVD 或者收藏这种这种碟片啊，还是有这个自己的这个需求的。所以说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这儿来看一看，看看电影，还有淘一淘这个碟片，包括书，都是挺有意思的这么一个地儿。 这个是非常适合电影发烧友们去的地方啊。我想起来了，北京好像有一个地方有点类似，也是会放一些很经典的片子，是那个中国电影博物馆。 电影资料馆。 资料馆是吗？ 对，电影资料馆。 对，因为我之前就是看到在那边做过一次活动，然后放的全都是那种经典的片子， 对对对， 觉得很相似，但是并没有什么收藏啊，或者是卖一些相关的碟片呀、什么的这些， 对， 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对，就是在放映这一块，就是因为电影资料馆，我有时候也会去嘛，确实两个感觉还是非常像的，因为可能真的就有很多喜欢电影的朋友，光看院线片满足不了需求，其实我们知道这看电影，如果是你在电脑前面在电视上看，和这个你在这个大荧幕上看，区别还是比较大， 对。 区别还是很大的，所以我们可能很多的朋友喜欢把这种经典电影在大荧幕上有这种再看的机会，包括刚刚这个月说的咱们北京的这个电影资料馆，包括这个香港的电影中心啊，如果您正好喜欢这个看电影的话，可以去到那儿，这是我个人比较推荐。而且去到那儿就像我刚刚说的，它其实不是一个单纯的电影院，就有点像文化综合体，包括边上还有配套的这种咖啡厅啊，包括我看到很多人这个在那儿看完电影之后都会在那儿喝杯咖啡，聊一聊，对对对对，这种感觉还是 就很舒服， 有点那种小清新小文艺的那种感觉。对，这个地方呢是在这个油麻地啊，大家可以找一下，这个叫百老汇电影中心是藏在一个小区里边，这个地方也是挺有意思的。我也是因为之前去的时候也是照过这个几张照片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就是它的这个正门，大概是这样的。 我记得是不是在那个油麻地警署旁边 啊？对，离那个警署很近 很近 啊。对，说油麻地警署也是一个在很多的这个港片港剧当中，对，都经常出现一个地标油麻地警署。 对对对 啊，它正门就是大概这样这么的一个装潢，这就是它里面的一个售票的位置啊。如果看直播的话， 可以正好看到我们的图片啊。 嗯， 这是今天为大家推荐的，也是我个人比较这个推荐的第四个这个景点，叫做这个百老汇，位于油麻地的百老汇电影中心。那马上呢，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马上要为大家推荐的就是第五个了。是来自于应该是这个古董街。 嗯 啊，这个古董街的视频我们也是准备了一小段，也是在这儿先来给大家放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香港的古董街是什么样的。 繁嚣景象，但却充满艺术气息。周边有近60家来自世界各地的艺廊，这是中国近代油画为主的。这一家主打摄影作品，也有专门展览日本艺术品的。合理活到百多年前从出售古董文物开始扬名欧洲，现在成为亚洲区的艺术中心， 是有个群聚效应的。这样的话也方便那些热爱艺术的人或者是购买者或藏家来在一个地方能够集中看。 大师作品身价不凡，可能让不少喜爱艺术的人门前却步。艺术画廊导览就是让民众打破规限， 他们怕说自己如果不买东西是不是进去不太好，那其实我们还发现不是这样的。那其实画廊很多时候都非常希望也能够接受很多人来看参观他们的这个艺术家作品。 导览员还会介绍画廊以及画作的背景、创作意念等，运气好的还会遇上艺术大师，难得的直接对话。 有人介绍总比自己一个人模模糊糊的走进来比较好嘛。 附近正在新建多个文创及艺术中心，进一步巩固合理活到艺术区的地位。艺术无价，但绝不是高不可攀。如果你还是不敢进画廊，那合理活到周边的这些涂鸦完全免费。以上是驻香港记者李景华的。 刚刚为大家带来的是这个香港古董街的一段视频啊，也是锦瑶非常推荐的一个这个景点，跟我们来说一说为什么这么喜欢去这儿。 嗯，我不知道你们俩喜不喜欢古董啊？ 古玩 喜欢，就是买不起， 就是 买不起， 就是差点钱。 如果有钱的话，就更喜欢了， 可以去观赏去看。 对啊，去观赏也不错。你看香港，我就特别希望我住的这个城市里边有一个像这样的一条街，你知道吧？我说的真的是像样的古董店啊，不是那种假珠子、假石头这种 地摊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破铜烂铁的这种。 对对对， 像这个香港的合理活道也比较值得说一下。你看这个合理活道就是 Hollywood， 就是好莱坞的意思。 对对对，但是它呢跟好莱坞没什么关系，就好多人会直接把这个跟好莱坞联系起来。 是吗？没关系啊。 是， 我一直以为有关系。 刚刚说的是粤语的那个部分是吗？ 就合理活就是粤语中的好莱坞的意思。 好莱坞，也好多人都觉得跟美国那个有点关系，但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香港这个合理活建成的时候，美国那儿还没有那个好莱坞呢。 哦， 对，为什么叫好莱坞呢？是因为香港这条街道当时种满了冬青树，然后冬青树的英文就是 Hollywood。 哦， 然后结果人家就是直接给音译过来了，你知道吧？就没想叫冬青街。就是它其实也叫冬青街，但是就是因为香港人很喜欢，就是把那个音直接给翻译 过来， 对，转过来，所以就叫做合理活道。这个合理活道是香港，因为英国占领香港之后，就是先开发中环嘛，开发中环。开发的第一条街道就是合理活道，所以它有很多年的历史。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合理活道看到那种石板街，就一街一街的那种石板街，在很多电影里面，包括花样年华里面，这个张曼玉跟梁朝伟 啊，那个是在那儿拍的。 对对，石板街上都非常有这个韵味儿哈。然后这个古董街呢，里也是有很多年的历史了，然后有大概有100多家吧。反正我没事就喜欢去那儿转一转。但是我估计平常游客第一次去香港的人应该不会去这儿，但我觉得是一个不容错过的地方。因为香港每年也会有就是像那个苏富比展，我也会去看一下。然后像这个古董街呢，它肯定卖的是比国内的要贵一些，但是绝对是比欧美的市场要便宜。所以我觉得有这个古董爱好者，咱们买不起，但是咱们也可以 window shopping 一下。 对， 我觉得也挺有意义的。 对， 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哈，像北京这边也有这种古董地方，但是那边会不会也是要靠自己去 槽 甄别的， 对对对，去鉴别， 当然就是有真有假，但是我觉得香港可能真的会多一些， 对，但是总体也是需要自己来鉴别的， 对对对，需要你有审美力 啊，对，像刚刚这我们准备的这个短片里啊，这个记者啊，这位这个报道中的记者也说了，说可能大家都会觉得这个一说去古董店转转，就觉得哎呀，可能我看了也买不起啊，但其实可能并不是这样，就像刚刚锦瑶说的，还是有一些小器件，是在我们的这个经济范围、经济能力这个可承受的范围之内 的，是 的， 是的， 是可以的。如果真的喜欢这个的话，是可以去淘的。再有呢，就是其实我们并不一定说我们去到古董店就要去买什么， 对呀、啊， 对，我们就可以像刚刚这个 像看展似的，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像刚刚那个记者他也说了，不要说去了就有压力，说不买、买点什么就不行，你可以纯抱这种欣赏的这个态度去，包括这个店内的人员，包括刚刚这个拍摄的时候也是 对， 都可以去看一看，这个关于这个古董街是什么样。这个合理活道，如果印象没错的话啊，因为我应该是经过过，但是我没有特别留意的逛过这条街，应该也是在中环附近。 没错，刚我还想说，就是我没去香港之前哈，对于香港的概念是统一的，但是去到香港之后呢，我就有分开的这种概念，比如它的九龙区，还有港岛。其实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啊。然后一般我们为什么说港岛是更现代化一些？因为它被殖民的程度更深一些啊，九龙还差一些，所以我建议大家也可以多在香港岛逛一逛，感受一下，因为还有那个香港 的文化， 对，香港岛还有那个叮叮车。就游客叮叮车也是很有特色的，100多年的历史了，就是一直在这叮叮叮叮。 对，非常感谢锦瑶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真是很多，就像我们今天的标题一样，就是那些你看不到的香港。可能说起香港，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包括月月没有去过香港啊，对香港的印象可能就是还是比较的 片面， 比较片面的，可能就觉得香港就是这个样子。但是你如果深挖掘的话，这个城市它的多面性还是很强的，包括各个地方，其实因为香港地方它本来不大嘛，但是就像刚刚这个锦瑶讲的，不管是港岛还是九龙，它其实各个地方的这个民俗啊，包括文化，包括你去那儿走一走感受到的，包括吃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其实都是很不一样的，还是值得大家在这个小小的也是非常发达非常繁荣的香港去多做一些探索的。那今天呢，马上我们为大家放出我们今天为大家制作的这个总结出来的榜单，就是那些你看不到的香港。九八二活力榜之那些你可能没见过的香港，第五名陆羽茶室。陆羽茶室已经有60多年的历史，却依旧保持着旧式香港茶楼的格调，室内装潢古香古色，穿着着传统唐装的老服务生以及充满怀旧气息的菜，让人深深地感受到在这里饮茶仿佛回到了香港50-60年代的茶楼。茶室共有3层，一楼为散客接待区，2-3楼则为团体定位区，不想被打扰的客人也可以在此另辟房间谈事，最特别的可以品尝点心，像滑鸡球大包都是非常难得的小吃，绝对是陆羽茶室的一绝。第四名，咸田湾。在香港的后花园新界西贡，每逢周末游人如织。西贡东郊野公园群山连绵，海湾蜿蜒，还有著名的麦理浩径1-2段是远足行山者的最爱。走麦理浩径2段，过了西湾之后，继续爬上一座山，就可以看到咸田湾了。在山顶回望西湾的海浪滔滔，向前看咸田湾雪白的沙滩和碧蓝的海水，以及远方可以眺望大浪湾。近在咫尺的香港就有如此无敌的海景，让户外爱好者尽情的能够享受香港的西贡后花园。第三名，常州岛。 常州是香港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岛上有不少观光名胜，而渡轮码头沿岸一带则是海鲜十四林立。此外，常州每年都会举办盛大的太平清教，这项活动是常州最大型的传统节日。常州岛其实并不是像大家所想象的那么小资，而是一个非常平实的小岛，年代久远的房屋、小小的店铺、各种小吃和纪念品店，让人非常怀念过去的岁月。常州岛最大的特点也是没有将它变成香港这样的繁华都市，而是保留着过去小岛的原貌。第二名，油麻地百老汇电影中心。油麻地是极富旧时香港味道的区域，百老汇电影中心则是位于一处名叫骏发花园的老社区里，它是百老汇院线旗下最具规模的影院。不同于一般的商业影院，这里是香港少数会播放非主流院线电影的重要文化地标。除了播放来自世界各地的文艺片、艺术电影，香港各大影展也都在这里举办。影院的另一端则是一间库布里克书店，以电影大师库布里克为名，出售很多其他地方找不到的文艺片、老片、默片、实验性质影片等 DVD， 而旁边的一小块区域出售唱片，据传几乎总能够找到全世界最难找的 CD 和黑胶唱片。第一名，荷里活古董街。香港古董街荷里活道是古玩爱好者的必到之地，它位于香港中环的荷里活道，以聚集了超过100家的古董以及古董私店而闻名世界，被国外的报纸评为一辈子必须走一趟的街道之一。通常呀，掏上100或者几十块钱也可以把不少小古董抱回家。荷里活道是香港开埠以来最早辟建的街道，据说呢，这条古董街也是香港开埠以来的第一条街，聚集了卖玉瓷器、珠宝、石像家具、书画等店铺，分工细致而专业，连小小的糖水店也是显得颇有古风。 再见了，今天为您介绍的是那些看不到的香港，今天也是恰逢我们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我们也是祝愿香港的明天越来越好，也希望大家尽可能去到香港多转一转多玩一玩，还有很多好玩的等待我们去开发。好，外面的导播老师已经对我们接了，那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欢迎大家明天继续收看我们的酒吧活力榜，下一个是挑战新歌声，欢迎您继续关注，拜拜 拜拜 拜拜。